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过 坚强。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。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